奉天。 哎，不是说你和孙老板去天津了吗？ 听说这阵子《冰雪花》唱的挺红啊。 红红，大师姐，奉天这个嚷闹的，特别是能在北市场大观茶园站住脚的，那将来就能在全国唱开呀、啊！ 呸！ 各位想看《冰雪花》的戏，赶快站台买票，后天马馆开店，绝了！嘿，站个道。 尝尝大猫不打人的 他就是我的呢。死鸭崽子，我看你饿了，我看你跑吧，跑！你让我接客，我就跑。 反着你， 你爹拿了我100块县大洋，我图啥呀？养了你半年，我供你吃，我供你喝，我供你穿。我养江小姐呢，我是做生意。哎呀，你不接客，我喝西北风茶，带走。 徐叔嫂， 可以呀，你拿100块现大洋来，我立马就把人给你。 我要是有钱，我咋能卖他呀？ 带走。爹，你就这么狠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呀、啊？爹，大叔大婶，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我不去啊，求求你们，我害怕，我怕呀！爹，娘你在哪儿啊？娘，你为啥死那么早？别想我不管呢、啊，娘。 是、 啊， 是、啊。

Thank you. 都给你安排好了。小宝妈还忙，妈早开店放年花。 你， 哎，刘老兄，我得恭喜你呀、啊！ 谢谢谢谢。 哎，真没想到你们盛兴汽车又出来个这么好的角儿。 那是啊， 这小雪花唱的两口可真绝呀、啊！啊，你看人的扮相，那做派，那味儿。怀里头抱着饼， 哟，孟老板真是内行啊！ 过奖过奖，内行啊我都谈不上。哎，我就是喜欢奉天烙子这几口。 是啊是啊， 一日不可无此君呐、 啊！ 是啊是啊，赔了啊，赔了！ 哎，谁赔了？ 哟，这不是孟老板吗？ 喜春嫂。 哎，我是班主，你可占了个大便宜了。 怎么？ 我要是知道那小雪花那么有出息，当初我咋也得要他3000块大洋啊！赔了。没想到那个丫头出去咱们班吧，小嗓门小模样都不呱呱。想当初我怎么？一个摇钱树木就送人呐，越思越想气越大，我真是一个大傻瓜。 哎，真漂亮，那扮相真俊，真俊呐、 啊！德行，哼！ 小老板， 小雪花，孟老板可等你多时了。 孟老板呐，哎呀，孟老板，孟老板好、您看您这是发迹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好，小老板好。 哎，别别别，我可够不上什么老板。 够得上，够得上啊。你看我赠你的贺帐上提了关东临秦王、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谢谢孟老板。 好，明天我的商行分号要开张， 啊啊， 专请你去给我唱堂会。 好，好，好。 我跟刘班主已经说好了，包银我加倍。 哎呀，那我先谢谢孟老板了，谢谢。 好，今儿为新未斋，我请客。 谢谢，谢谢。 我在那儿恭候小老板的大驾。 不了不了，怎么好让孟老板又破费呢？ 哪里哪里，到时候小老板一定赏光、 哎、好好好， 一定来啊。 哎， 走走走走走走， 孟老板。 哎，好好好， 小雪花。 哎呀，班主 过来。这是你这月的零花钱儿。 这么多呀，班主。 跟着我，往后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谢班主栽培。 不过小雪花，你就会这两出戏那可不行。 那 你得跟你师父多学几出，把他的戏都学过来，艺不压身。 可是最近师父不太乐意教我了，总跟我带大不理的。 他那个小心眼我懂，他不教你我找人教你。 班主，那不行不行，那是我磕头师父啊。 记住，数你的那300块大洋可是我掏的，他可老姐啊，甭理他，我自有安排。 那好，我听班主的。 小雪花，你爹又来找你来了。 班主，那我先去了啊。 去吧， 哎， 去吧。 哎哎。 丁老板。 哎 呀， 刘班主啊。 丁老板呐，真不好意思，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说。最近呢，这戏是越来越不好唱了，这戏社的收入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呀，我这个班主啊也不好当啊，大家都得出点血，所以呢 你的包银由每月的四十减到二十。 二十？ 没法子。对了，明天是小雪花的桃花庵，你帮他一下。 行。 你来，老尼姑。 什么？让我演老尼姑？ 啊， 不是道士。刘班主任，他是老大的，他也不对功啊。我 知道不对功，委屈你。小翠霞那个老尼姑演的是拖泥带水，我准备把她给辞了。 人 那活挺重，找戏篓子背背戏，我还有事儿。 叫他不休，我往日的风光再没有，眼 车了，我想溜达溜达。 哎，现在可不是。 张师傅，我哪能让您天天白拉呢？我又不是角儿了。 不，在我眼里，你永远是角儿。 我不住诚信客栈了。 你去哪儿，我就拉你到哪儿。我就是喜欢听你唱的唠的，听你的唱过瘾，真解渴。边老板，快请上车吧。咱们一边走一边来点聊啊。 不了不了， 丁老板，你看见外了不是？ 是是是是是 是。丁老板，坐好了， 走喽。 要不张师傅，今儿啊我请你吃饭。 真的？ 那还有假？ 谢了谢了，文凭此言。 爹，求求你了，以后你别总来找我，不行吗？ 是是是是，爹我要。 你又来要钱？ 秀，你看秀，哎呀，你能养他爹，这我不行啊。 给你钱，你就只能抽大烟。 这，秀，你看爹，这咋办呢？哎呀，秀啊，你挣那么多钱，你就给爹点。 我哪有钱呢？跟班主血脉生气时，你不也在场吗？我得白唱三年呢。 哎，秀秀，那你也比爹强买套。你看 我没钱，是 呵，空了，成角了。你就不认识我这穷爹了？我白把你拉扯这么大，我 你不是早把我卖窑子里了吗？ 卖窑子那是给你找条活路， 折了吧 你。你要是跟我，你早不知上哪儿花去了。 行了行了，别说了。给你，以后别上这来找我啊。 我的情书忘不了他，从关里到关外，茫茫人海我寻找他，哪里寻找 是啊， 你回来。周老八呀，周老八，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你咋在奉天呢？管理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就闯关东来了。 我闺女呢？ 她？ 我闺女呢？ 她死了。 死了？她怎么会死了呢？吴先生，别问了，太惨了。 他两岁哎，你把他送到我的家啊。5岁那年哎，他得了天花。还烧香问求菩萨，他是命该举眉葬啊。 收去了他。 可怜的亲叔，我苦命的孩子啊。 我的家也把你打了架呀，只好闯关东离开老家。专教小雪花， 行，卖孩子卖猴，我就乐意玩这个。 你的包银呢，跟冰老板一样，一人是二十。 谢班主。 小雪花，小雪花。 哎，来了，班主。 小雪花，从今天起，你就和仙老板学戏。 我师父。 你师父那点玩意儿也是跟仙老板学的，学好了。就可以和你师父平起平坐。谢老板，从今天起我可就把他交给你。 没说的，放心吧。宋班主， 哎， 班主，班主，班主， 过来，宝贝儿，来呀，宝贝儿，你的戏我都看过了，那小扮相没说的真俊，可就是做派不灵。 我师父教的还不灵， 他那玩意儿不地道，他那是捞我的叶子，当初我根本就没正儿八经的教过他，回头我给你说出戏容贵，那可是咱唱旦角的看家戏，咱奉天烙子兔子归音讲的是气儿味儿字儿，来呀宝贝儿，来，过来，我看看你的功底儿，给我走个单手鞭吧。 Thank you. 下上门粘上，出来。 好嘞。

Thank you. 远望那十里亭，痛断心肠。听众朋友，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请您接着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